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。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。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。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曹禺先生的话剧名作《雷雨》。今天节目中呢，我们继续请您欣赏话剧《雷雨》的第二幕的后半部分和第三幕。这部话剧呢，是由夏纯导演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。剧中人四凤由胡宗温扮演，鲁贵由沈默扮演，鲁大海由李翔扮演，周冲由董行吉扮演，樊怡由吕恩扮演，周平由于世之扮演，周朴元由郑荣扮演，鲁世平由朱林扮演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部话剧。 谁在吵啊？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，他不讲理，非要见老爷不可。 那你就叫他进来吧。 是老爷。 等一等，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，我有话问他。 是老爷。 世平，这一点钱你不收下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 完了，等了八九钟头了，还不让我进去？别吵。 你进去吧，你还啰嗦呢。 老爷来了。 妈。你可在这儿呢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你不要同我摆架子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 你，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。 对了，一点不错，所以我才来拜望拜望您。 你有什么事情吧？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了。 我不知道啊。 我们老远的从矿上来，今天我又在您府上的大门房里，由早晨6点钟一直等到现在了。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，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答应不答应。 哦，那么那三个代表呢？ 我跟你说吧，他们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。 哦，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事情吗？ 告诉不告诉与你没有关系。我问你，你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，你究竟怎么回事？ 平儿，不要走。平儿，你站在这儿。 是爸爸。 你这么只凭义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。 你的手段我都明白，你这样拖延时候也不过是想用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，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。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、啊、 可是你完全错了。我们这一次的罢工是有团结的有组织的，我们代表这次来不是求你们，你听清楚，不求你们。你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我们一直罢工到底。我知道你不到2个月就要整个关门的。 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？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。 哦，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、你看，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。 什么？他们又复工了？不会。 怎么，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，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吗？ 什么？矿上的警察开枪打死了30工人就白打了吗？嘿嘿，这是假的，你假做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。嘿， 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。 你是谁啊？敢在这儿胡说。 平儿，没有你的话，你就这么相信你那几个从来的代表吗？ 你不用多说，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。 好，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。 别骗小孩子了，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。 好，合同，你看，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。 什么？ 傻小子，没有经验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。 你三个代表呢？ 昨天晚车就回去了。 啊，他们三个把我骗了。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，他们把矿上的工人出卖了。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，这一次你的钱又零了。 你胡说的。 平儿，不许多说话。鲁大海，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，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。 开除了？ 开除？ 爸爸，这是不公平的。 你说不对。 爸， 出去。 好，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了，只要你能弄钱，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让警察杀死了矿上许多工人， 你胡说。 哎，大海，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 妈，你的来历我都明白，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，你故意叫江旗出血， 下去， 什么下去？ 故意的淹死了2200个小工，每一个小工性命你扣300块钱，姓周的，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， 混账东西！ 啊，大佬，你放我！ 你们简直是一群强盗！你是凭你凭什么打我的儿子？ 你是谁？ 我是你。我是你打的这个人的妈。 妈，你不要理这些东西，你小心吃他们亏。 大孩啊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 走， 嫂嫂，去。 你太莽撞了。 那不过这个人也不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。 柯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吗？ 看完了，没有什么。 啊，来人呐！你告诉太太，叫他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，说我已经把他们辞了。 是，老爷。 怎么，他们两个怎么样了？ 你不知道刚才那个工人也姓鲁，他就是四凤的哥哥吗？ 什么？他是四凤的哥哥？ 你跟太太说，叫账房跟鲁贵四凤多算2个月的工钱，叫他们今天就走。去吧。 是，老爷。 不过爸，四凤跟鲁贵在家里可都很好，都很忠实的。 我很累了，我预备到书房里歇一下，你让他们给我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。 是，爸爸。 哥哥，四凤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 师父，你要辞退四凤吗？ 啊，还有鲁贵。 季孤儿他哥哥得罪了父亲，我们不是把人家给打了吗？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女孩子干什么？ 这你可以问父亲去。 这太不讲理了。 是。 父亲呢？ 就在书房里。四凤，我真对不起你，我实在不认识他。不过你哥哥也不该那么乱说话。 不必提了，错得很。 你现在到哪儿去？ 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。再见吧，明天你走我怕不能看你了。 不，你不要去。 不不，你放开我。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吗？ 凤儿，你不怪我吗？ 不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，不过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 那以后呢？ 那再说吧。 不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来见你的。 不不，你千万不要胡闹。 太阳在这儿啊，师父，回头你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，你的东西我可以交给他给你带回去，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。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 杏花巷10号。 不要难过，没事可以常来找我，你的东西我派人给你送去。是杏花巷10号吧？ 是的，谢谢太太。 四凤， 妈，我在这儿。 四凤啊，快下大雨了，赶快收拾收拾，我们走吧。 是的，妈妈。 放，跟太太谢谢。 走了，太太。 平，你刚才同司凤说什么？ 你没有权利问。 你不要以为他会了解你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你不要再瞒我。我问你，你说今天要到哪儿去？ 我用不着你问，请你自己放尊重一 点。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？ 那我找他，怎么样？ 你知道他是谁，你是谁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真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。这些日子我想你心里早就明白得很，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，我也不必瞒你。 像你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现在同一个底下人的女儿，一个下等的女人。 你胡说，你不配说的下等，你不配。 小心，小心，你不要把一个失望了的女人逼得太狠了，她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 我已经打算好了。 好，你去吧。小心，现在风暴就要起来了。 我谢谢你，我知道。 你们在这说什么？ 我正跟母亲谈刚才的事情呢。 他们走了吗？ 走了。 翻译，冲儿又叫我说哭了，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。 冲儿，冲儿。 晴儿，外边花盆就大风吹倒了，你快叫下人把那百叶窗关上。 是爸爸。 大概是暴雨就要起来了。 第三幕，风雷闪电刚过，接着下了一场暴雨。半夜了，还是没有一点凉气，更大的暴雨就要来了。现在鲁贵家里刚刚吃完晚饭，四个人各有各的心思，谁也不想说话。大海拿着一把手枪在擦来擦去，鲁妈在低头收拾碗筷，四凤心神不安地望着窗外。望着这情景，鲁贵憋不住了。 他妈！ 啊，我的妈！救命啊！ 你们想，你们哪个对得起我？你们不要不愿意听，你们哪个人不是我辛辛苦苦养到大的？可是现在，你们哪个人做事对得起我呀？你说呀，你说，你也说说，这都是你的好孩子。哼， 这是谁了？快十点半了还在唱呢。 一个瞎子跟他老婆每天在这儿卖唱的。 我是一辈子犯小人不走运呢，刚在周家混了两年，孩子安置好了，就叫你一个连累下去了。回家一次出一次事啊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完了电灯匠回公馆，凤儿是没了啊，连我的老根都拔了。妈，你不来我能倒这样的霉。 您要骂我就骂我，别指东说西的，欺负妈好说话。 我骂你，你是少爷，我骂你，你连人家有钱的人都当着面骂了，我敢骂你？ 喝了不到两盅酒就叨叨叨叨叨叨的，这半钟头您够不够啊？ 够。哼，我一肚子冤屈一肚子火，我没个够。当初你爸爸也不是没叫人伺候过，吃喝玩乐我哪样没讲究过，自从娶了你妈，我是家败人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我是一天不如一天呢。 那不是您自己赌钱输光的？ 你别理他，叫他说吧。 我告诉你，我是家败人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受人家的气，我受你们的气，现在好，连享受人家的些受不成了。嗯，我跟着你们一块饿着肚子等死。你们想想，你们是哪一点对得起我呀？ 世平，把那个袋拿过来，给我放放大腿。 哦， 妈， 可是这怪谁呀？你把人家骂了，人家一气，当然把我们辞了。谁叫我是你的爸爸呢？哎，大海，你心里想想，我这么大年纪啊，我跟着你饿死，我要是饿死了，你是哪一点对得起我呀？哎，我问问你啊，我要是这样死了，你 死了就死了，你算老几呀你？ 大海。 你瞧瞧啊，这孩子这点小脾气，说回来呀、啊，也不能就怪大海，周家的人从上到下就没个好东西。我伺候他们两年，他们家里那点出息，我哪样不知道？反正有钱的人顶方便。做了坏事儿，外面比做了好事儿还装得体面，文明词儿越用得多，心里头越难到女唱。王八蛋，别看我今儿个走的时候，老爷太太装模作样的跟我净打官话，好东西啊，明儿见，他们家里这边出息到我不知道。 爸爸，您别扯了。 明天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这点老底子，我给他一个宣布，就连老头那个老王八蛋也得给我跪下磕头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妈！茶呢？ 哦， 刚才不是给您放在桌子上了吗？ 嗨，这是白水，小姐。 本来是白水，没有茶。 混账！我吃完了饭总要喝杯好茶，你还不知道吗？ 哦，爸爸吃完饭还要喝茶呢。四凤啊，你总不把那4块8/1两的龙井给爸爸沏上啊，竟让爸爸生气。 龙井，家里连茶叶末也没有。 你听见了没有？ 哼， 来吧，将就点就喝杯白开水吧。 哼， 别那么穷讲究了， 这是我的家，你要看着不顺眼你可以滚开。 你 大海，看在妈的份上，你别同他闹了。 你自己觉得挺不错，你回家没到两天就惹这么大的乱子，我没说你，你还打我，你给我滚。 你 妈，他这样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走了。 胡说，外头就要下雨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 我办点事，办不好也许到车厂的拉车去。 大海啊， 哎，走走走，叫他走啊，这孩子就是这点穷骨头，你给我滚滚滚。 小心点儿，你小少惹我。 怎么，你妈在这儿，你敢把你爹怎么样？你这杂种。 什么？你妈谁？你 我骂你。 不要不要脸，你少说话。 我不要脸，我没在家养四孩子， 我 还带着个嫁人。 打死你这个老东西。 走 走。 大海，把枪放下来。 你跟妈说，说你自己错了，以后永远不乱说话拉满人了。 我 说 大海， 你先放下。 不，你先说。 哦，我说错了，以后永远不乱说，不骂人了。 好，你还坐在那儿去。你不值得卖这么大的力气。 大海，把枪放下来。 妈，您别害怕，我是吓唬吓唬他。 你这枪是哪儿弄来的？ 矿上带来的。 那你现在带在身上干什么？ 不干什么。 不，你要说。 没什么，周家逼着我没有路走，这就是一条路。 胡说，把枪给我。 妈，你怎么？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了，周家的事情就算完了，我们姓鲁的永远也不提他们了。 那我们在矿上流的血呢？周家大少爷打在我脸上的巴掌呢？就这样完了？ 完了，这本账算不清楚了，报复是完不了的， 什么都是天定啊，妈愿意你多受点苦。 那是妈自己，我 大海，你是妈最疼的孩子，妈从来不这样对你说话的。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，不管是那儿的老爷还是少爷，你只要是伤害了他们，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。 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你知道妈的脾气，你要是做了妈最怕你做的事情，妈就死在你的面前。 妈，您看您这…… 你把枪给我，交给我。 哥哥，你给妈。 好，您拿去吧，不过您搁的地方得告诉我。 嗯，我就放在那个箱子里头。不过明天一早我就报告警察，把枪交给他。 妈，您看您 对极了，这才是正理儿。 你少说话。 大海，不许这样同父亲说话。 好，妈，我走了，我要到车厂里看看有熟人没有。 你可得准回来，一家子人不许这样怄气。 嗯，我就回来。 哼，这个小王八蛋。 哎，我叫你买的茶叶，你为什么不买呀？ 没有闲钱。 哎，可是四凤，我的钱呢？你们刚才在公馆里领来的工钱呢？ 您说是周公馆多给的两个月的工钱？ 对喽，一共连薪加就60块钱。 嗯，是的，都还给人了。 什么？都还给人了？ 刚才赵三又来要您的赌账。妈就把那钱都还给他了。 60块钱都还了账了， 把你这次赌账算是还清了。 妈的，我这个家呀就这样叫你给败了的，现在是还账的时候吗？ 都还清了。好，这儿的家我预备不要了。 啊，这个家你不要了？ 我想大后天就到济南去。 你回济南，我跟四凤在这儿，这个家也得要啊。 这一次我把凤儿一块儿带走，我不叫她一个人待在这儿了。 凤儿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妈要带着你走。 上一次我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怎么样。外面人地生疏，四凤在这儿有邻居张大婶照应她，我自然是不带她走。现在我那边的事情已经定了，四凤在这儿又没事，我为什么不带她走呢？您真要带我走？ 嗯， 妈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你了。 不成，这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。 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？你要是愿意去，大后天一块儿走也可以的。那边啊，是找不到你这帮子赌钱的朋友的。 谁要上你那儿去？可是你带着四凤去干什么？ 女孩子当然是随着妈走，从前那是没法子。 四凤跟着我有吃有穿，见的是场面人儿，你带着他那是活受罪，干什么？ 跟你说也说不明白，你问问他愿意跟我还是愿意跟你。 自然愿意跟我呀。 你问他呀。 四凤，你过来。你可听清楚了，你要怎么样随你，跟你妈还是跟我？嘿，这孩子你哭什么呀？说呀，这又不是大姑娘上轿了。你说呀， 你怎么了？你刚才说的好好的愿意跟妈走，现在又怎么了？好孩子，老实的告诉妈，妈还是喜欢你的。 你说你要带她走，她心里不高兴。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。 去，妈，别问我，我心里难过。妈，我的妈，我是跟您走的。 哎，我这个孩子今天受了委屈了。 你看看这一股子小姐脾气，跟着你那不是受罪吗？ 你少说话。孩子别难过了，以后跟妈在一块儿就没人会欺负你了，我的苦命的孩子。 哦，妈，张大婶回来了，我刚才在路上碰见。 哦，你提到我们卖家具的事了？ 提了，他说他能给想法子。 哦，好好。大海呀、啊、你车厂上找着认识的人了？ 哦，有，我还得出去，我先打个保去。 好，大海呀、啊、我跟你一块儿出去找张大婶一趟吧。 哎， 凤儿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，你等着我啊。 嗯，您的酒醒了点了吗？ 妈，今天晚上我不回家睡觉了。 干什么？ 说好了在车厂子里睡。 啊，好吧。 哼，这个东西啊。哎，四方，你妈走了，你说吧，你预备怎么样呢？哼，你看你这点心思还不起眼呢。 哎，什么心思啊，天气热闷着难受。 你不要骗我，你吃完了饭眼神直瞪瞪的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不想什么。 放，你是我的聪明的孩子，我只有 你这么一个亲女儿啊，你跟你妈这一走，那就剩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了。 您别说了，我心里乱得很。 哎 哎，您听，又打雷了。 孩子你别打岔呀，你真的预备跟你妈回济南吗？ 嗯 嗯嗯，花开花谢，年年有，人过那个青春不再来。人活着只有两三年的好日子啊，好机会一错过了就完了。 您别说了，我困了。 周家的事儿你不要怕呀，有了我，明天我们还是得回去呀。哎，你真走得开呀，你真放得下这儿这样好的地方，你真放得开周家呀。 您还说什么呀、啊、睡去吧，外头乘凉的人都散了。 别胡思乱想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靠得住，只有钱是真的。偏偏你同你的母亲啊就不知道钱的好处。 哎，爸。 哎， 您听，有人敲门。 哎，这快十一点了，这会有谁呀？ 您让我去看看。 哎，别，让我去。 谁呀？这是姓武吗？ 是啊，干什么？ 我找人。 你是谁呀？ 我姓周。 你看 来了，穆莎，周家的人来了。 爸爸，您别去，您别去，这 说 我们都出去。 哎，这叫什么话呢？ 爸爸， 哟，二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 不正在家吗？ 在不在家？您请进来坐吧。您怎么好了？ 不好怎么 着？非得 好。 四凤， 二少爷。 哎，二少爷，您别介意下，我们这是穷地方啊， 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，外边有一片水，挺好的。 是吧，二少爷，您请坐吧。哦，四凤，你把那张好椅子拿过来。 二少爷，您请这儿坐啊。 怎么？哎呀，四凤，你不舒服了？ 二少爷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要是太太知道了…… 哦，不是，妈叫我来看你们的。 哦，是太太叫您来的 啊？啊，我自己也要来看看的。哎，你哥哥跟母亲呢？ 哦，他们都出去了。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 是妈告诉我的，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啊。外边有一片水，一下雨真滑，黑天要是不小心真容易摔下去。 哟，二少爷，您没摔着吧？ 没有、啊、我坐着家里的车挺好的。 哦，是是啊，哎，真热得很啊。 你们原来在这儿啊？ 二少爷，我看你赶快回家去吧。 哎，什么 啊？对了，我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。你们走了以后妈不放心，她怕你们一时找不到事情，叫我给你母亲送100块钱来。 什么？ 你看人家多厚道，到底人家是有钱的人呐。 不，二少爷，你替我谢谢太太，我们还好过日子，你拿回去吧。 不，妈，这你看你哪有你这样说话的呢？太太叫二少爷亲自送来，这点意思我们好意思不领一下吗？二少爷，您回去跟太太说一声，我们都挺好，谢谢太太，请太太放心啊。 妈跟哥知道了一定不答应的。 你孩子知道什么呀？ 二少爷，哎呀，那您跑这么一趟，这样吧，我跟您啊先去买一件鲜货来吃，您跟四凤在这屋子里坐一会儿，我失陪了啊。 爸爸，这可不成，您别走，别走。 哎、别净说话嘛，先跟二少爷倒杯水，我就回来的。 是。爸，爸， 这孩子， 哎，真是吓死！ 让他走了也好。 谁叫你送钱来了？ 怎么，四凤，你好像不愿意见我似的，为什么？ 老爷吃过饭了吗？ 刚刚吃过，母亲没有吃完饭就跑到楼上生气去了。我劝了半天，要不然我还不会这么晚来呢。 大少爷呢？ 我没有看见他，他大概又在喝醉了。 啊，你怎么不叫底下人替你来，何必自己跑到这穷人住的地方来呢？ 四凤，你现在怨了我们了吧？今天的事情啊，我真觉得对不起你。你千万别以为哥哥是个坏人，你不知道，他很后悔，他还是很喜欢你的。 二少爷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家的佣人了。 然而我们不永远可以算是顶好的朋友吗？ 我预备跟我妈回济南去。 不，四凤，你先不要走，早晚你同你父亲还可以回到我们那儿去的。等我们搬了新房子，我爸爸也许会回到矿上去，那个时候你就回来，那我该多高兴啊。 你的心真好。 四凤，你千万不要为一点小事情来忧愁啊，世界大得很，你应当读书，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好些个人跟我们一样，他们在那忍受着痛苦，慢慢的苦干，将来就会得到快活的。 哎，你听，蛤蟆半夜三更的还叫呢。 不，四凤，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，你有力量，你能吃苦，我们都还年轻啊，我们将来一定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谋幸福。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，我恨只讲强权的人，我讨厌我的爸爸，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，我们都是一样。 哦，二少爷，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碗水喝。 不，四凤，我不要。 不，让我再伺候伺候你。 四凤，你不要这样说话，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，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做底下人看待过，你是我的姐姐，我的引路人，我们的真世界啊不在这儿。 你真会说话。 真的，四凤，有的时候我就忘了现在， 忘了家，忘了你，忘了母亲，并且也忘了我自己。我想，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，非常明亮的天空，在湖边的海上，有一条轻的像海燕似的小帆船。在海风吹得紧，海上的空气闻着有点腥，有点咸的时候，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，它就像一只鹰的翅膀，斜贴在海面上飞，飞，向着天边飞。那个时候，天边只淡淡的漂浮着两三片白云，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边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。 我们？ 对了，我跟你，我们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虚伪，没有争执，没有不平等，也没有……哎，你说好吗？ 你想的真好。 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吗？就是带着他也可以啊。 谁？ 昨天你告诉我的，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，我想他一定像你，一定也是个可爱的人。你 啊 啊， 哥哥 啊，鲁先生，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哥哥，二少爷是来看我们来了。 哦，我没想到你们俩现在在这儿。父亲呢？ 出去买东西去了。 奇怪得很，这么晚了，周少爷会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看我吗？ 鲁先生，我正想见你呢，我觉得对你很抱歉呢。 什么事啊？ 今天下午你在我家里，我哥哥他就 啊，请你少提那桩事。 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人家是好心好意的来看我们来了。 少爷，我们用不着你安慰我们，我们生成地富穷骨头，用不着你半夜的时候跑到这儿来安慰我们。 你大概误会我的意思了。 我没有误会。凤儿啊，你先出去，我有几句话要从他说。 哥哥，他是 出去吗？我们谈过话，我知道你在你们家了，还算是明白点的。不过你记着，你要再到这儿来安慰我们，我就要对你不客气。 你？ 嗯。 我想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别人的同情啊。 同情不是你和我的事，也要看看地位才成。 大海，我觉得你的偏见太重，有钱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罪人，难道我就不能同你们接近吗？ 你太年轻，多说你也不明白。我告诉你吧，你就不应当到这儿来，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。 为什么呀？今天早上你还跟我说呢，你说你愿意做我的朋友，我想司凤也愿意做我的朋友，我当然可以来帮点忙了。 少爷，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好心。我听说你想让司凤念书，是吗？ 啊， 司凤是我的妹妹，她是个穷人家的女儿，他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，做饭、洗衣服、捡煤渣，念书上学，那是个小姐的梦，这些咱们穷人连想都想不起。 你的话果然有道理，可是我觉 得，所以如果矿主的少爷真是替司凤着想，那我就请你今后不要同他来往。 大海，我觉得你的偏见太重，你不能说我父亲是个矿主你就要去。 现在我警告你。 警告？ 什么时候我再看到你跑到我家里来同我妹妹在一起，我一定要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要睡觉了。 我没有想到你说话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的话还是对的。 你的父亲是个老混蛋。 你说什么？你 你的哥哥是， 别说了，我看你简直是个怪物。 糊涂虫。你 二少爷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 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觉得真对不起你，我来了反而是你不快活。 二少爷，不要提了，你走吧。 好，我走。我还愿意做你的朋友，你愿意跟我拉拉手吗？ 啊，您躲点，他要走了。 哎，别，二少爷为什么刚来就走呢？ 师傅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 哎，那你吃点什么再走？我老远跟你买的鲜货来，你吃一点，我们喝两顿再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 不，我一定要回去。 来吧，来吧。 凤，他哪来钱了买这些东西啊？ 哎，我自己的钱，你爸爸赚的钱。 不，爸爸，这是周家的钱，您又给胡花了。刚才周太太呀送给妈100块钱，妈不在，爸爸不听我的话就给收下了。 什么？ 人家二少爷亲自送来的，我不收下，这还像话吗？ 什么？你刚才是给我送钱来的？ 现在才明白呀、啊！ 你看人家周家都是好人呐。 好，把钱给我。 干什么？ 你给不给？不给你个记着，放在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 好，我给。钱在这儿，100块。 嗯，怎么少10块？ 我花 你 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 你别走。哼，你以为我们能上你们这样的当吗？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 我有钱。好，我口袋里刚刚10块钱，拿走。我们用不着你们可怜我吗？ 哥哥， 太不像话了， 你这个人真有点不懂人情。 我不懂人情，我不懂这种虚伪，这种假慈悲。 哥哥， 好，我叫你拿走，走吧。 走，我错了。 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们周家无论是哪一个再来，我就打死他，不管是谁。 谢谢你，我想周家除了我，不会有人再这样糊涂了。再见吧。 大海， 你让他走吗？你 哦，好好好，我开始点灯。 二少爷， 四凤，这个糊涂孩子。哎，您知道，刚才周家二少爷来了。 嗯，我刚才看见一辆洋车在门口，我不知道是谁来，没敢进来。 您知道，我把他赶走了。 知道。刚才我在门口听了几句。 哼，周太太给您送来100块钱。 不用他给钱，明天我带着四凤走。 明天？ 我改了主意了，明天。 好，也好，那我就用不着再说旁的话了。 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刚才进门时候看四凤跟那二少爷在谈天。 谈什么？ 不知道。 哎，这个糊涂的孩子。 妈，您见张大婶怎么样啊？ 嗯，卖家具的事情已经谈妥了。 好，妈，我走了啊。 你上哪儿去啊？ 钱完了，我一许拉一晚上车去。 干什么？哎，用不着，妈这儿有钱，今天晚上你在家里睡觉吧。 不，妈，您留着自己用吧，我走了啊。 哎，大海啊，大海。 妈，您回来了。 嗯，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，没顾到看见我。 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。 我听你哥哥说你们谈了半天了。 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？ 嗯。凤儿啊，他跟你说了些个什么？ 没有什么呀，平平常常的话。 凤儿，真的？ 哥哥跟您说了些什么？哎， 凤儿， 妈，您怎么了？ 凤儿啊，妈是不是顶疼你啊？ 妈，您别这样说，我疼您。 那我求你一件事情。 您说， 你得告诉我，你跟周家的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 哥哥总是瞎说八道的，他跟您说了些什么？ 不，他没说什么，妈要问你。 妈，您为什么问这个？妈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一点也没什么，没什么呀。 凤儿，你听，天上的打着雷呀。可怜你的妈，

不早了，你妈都睡了。 嗯。见你，我妈在家。 你不用骗我，她睡着了。 你小心，我哥哥恨透了你。 她不在家，我知道。 你走， 我不， 不不不，已经到了半夜，我的衣服都脱了。 你衣服都脱了？ 嗯，我已经上床睡了。 那我就…… 那你走吧，好不好？ 也好，也好。我就走，不过四方，你先把窗门打开，你叫我。 不不不，你赶快走。 不，四方，你只叫我啊，你叫我亲你亲你吧。 哦，大少爷，这不是你的公馆，你饶了我吧。 那么你忘了我了？那你不再想？ 对了，我忘了你了，你走吧。 是不是我弟弟刚才来了？ 嗯，他来了。 嗯，那就怪不得你没有心肝。只要你变了心。 谁变了心？ 那你为什么不打个窗门让我进来呢？你不知道我是真爱你吗？我没有你不成吗？ 哦，大少爷，你别再缠我了好不好？今天一天你替我们闹出许多的事，你还不够吗？ 那我知道我错了，不过现在我要见你。对了，我要见你。 那明天说吧，明天我依你什么都成。 明天？真的？ 真的，我不骗你。 好吧，就这样吧。 你走了。他走了。啊，这样闷，这样热。 死不了， 你走。 这回你可赶不走我了。 哎呦， 到底还是进来了。 你又喝醉了。 我四凤，你为什么那么怕我呀？你为什么躲着我不敢见我？ 你的脸怎么了？ 脸？哦，我为了找你，我在路上摔死你。 哦，我求你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 四凤，你叫我好好的看看你。 不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的满脸都是血，你是谁？ 我 不认识你。我 是谁？ 我不认识你。我的妈呀！ 窗外边好像人关上了。 那 不 是 谁 呀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 不管了， 你别做事。哎呀，你快躲起来。 妈，你快来，我见了鬼。原来是你呀。放开我！ 糊涂东西，你还不跑？ 放开我妈！妈，你真的糊涂 啊！他走了。 哎，可是四凤呢？ 不要脸的东西，他跑了。 啊！外面的河涨了水呀、啊！孩子、啊，你千万可不能啊！ 妈，你到哪儿去？ 哎呀，不成不成，我得找他，我得找他。 好，我也去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曹禺先生的话剧名作《雷雨》的第二幕的后半部分和第三幕。这部话剧呢是由夏纯导演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。剧中人四凤由胡宗温扮演，鲁贵由沈默扮演，鲁大海由李翔扮演，周冲由董行吉扮演，樊怡由吕恩扮演，周平由于世之扮演，周朴元由郑荣扮演，鲁世平由朱琳扮演。好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